世界如果被残酷攻击，只要给我一个电话亭，把你孤单外衣，如果你能够开心，张开披风带你飞行。谁赐予我这一生无助的能力，深夜不能阻挡你想离开的心。为什么拯救地球是那么容易，为什么束手无策，我和你的爱情，为什么我能飞天能够断定，为什么我却没办法唱出只有你的心。 谁来接受我的超能力？